体温，虽然此刻我一点也不觉得寒冷，我感到巨大的饥饿，虽然无聊慢慢地成长我的灵魂。笑脸不能再经过紧张，紧到你心里越来越越坚固灵魂。此刻你也就别再等，不能再等，不能再等，让热情变冷。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，就让我穿过你的外衣来到你的内衣，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，就让我刺探你深深深处你的秘密，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，就让我穿过你的外衣来到你的内衣，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，别再等待不曾降临。过去你是男是女，我是如此的清晰，不打算离去，也不打算真的爱你。笑脸不能再经过清晨，进到你心里越来越隐约坚固的灵魂。此刻你也就别再等，不能再等，不能再等，让热情变冷。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就让我穿过你的外衣和你的内衣，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，就让我刺探你的深深深处你的秘密，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，就让我穿过你的外衣和你的内衣，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，别再等待不曾降临到这里。 刺探你的深深深处你的秘密，就让我吻你吻你吻。